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厚朴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舞台剧《认真的重要性》今晚在鼓楼戏剧场上演。当王尔德的英伦毒舌遭遇了现代音乐，当约翰列侬的英伦摇滚邂逅了阿卡贝拉，会发生什么呢？这部戏最大的特点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让你在笑声当中感悟人生。舞台剧《男人还剩下什么》今晚在龙福剧场上演。根据毕飞宇同名小说改编，原著当中写的是夫妻在婚姻里的相互折磨，改编的戏剧作品并没有照搬原著，而是以原著故事为背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当中衍生出一个新的故事，展现30年来人们在面对情感时的变化。由林兆华导演、雷克生、李成儒等人主演的话剧《老舍五则》将于本月27号到29号登陆北京保利卷连演三场。《老舍五则》讲述了五个不同的故事，使用了现代戏剧的表现手法，将抑扬顿挫的乡音、血肉丰满的老少爷们儿、胡同里的人情冷暖、老北京的苦乐人生一一在舞台上展现。吴义工执导的经典电影《城南旧事》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影片根据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同名作品改编，通过小孩子稚嫩的双眼来看当时北京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看似狭小的描写反映的却是当时北京整个的历史面貌，风格质朴单纯。电视剧《面具》本周五在北京卫视开播，这部剧由祖峰、侯勇、梅婷、丁永岱、杜志国、句号等人主演。故事的主角是潜伏在哈尔滨十年的国民党特工李春秋，他被上级唤醒并要求他执行黑虎计划。已经过上了幸福平凡生活的李春秋弃暗投明，决定展开反戈一击。本周五由于和伟担任艺术总监并领衔主演，吴秀波、徐峥、王劲松等特别出演的缉毒题材电视剧《猎毒人》将在江苏卫视开播，徐峥在剧中出演反派金三角大毒枭吴峥。再来关注一组图书信息，作家徐小斌写作近40年，昨天他首次推出绘本作品《海百合》，这本书的故事主线改编自其长篇小说《炼狱之花》，继承了以往作品清灵神秘的语言特色，讲述的是一段幻美的海底传奇。张新颖的新书《九个人》近日由译林出版社推出，这本书讲述了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陆林、穆旦、萧山、乌宁坤、李林灿、熊炳明这九个人相异而相通的命运。彭小玲的新书《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足迹遍及8个省市，采访了70多位老人，用20多万字的篇幅描述了当下社会各种各样的老人问题。杰奎琳·苏珊的小说《纯真告别》近日推出中文版，书中安妮、詹妮弗、妮莉三个完全不同的女孩在纽约这个繁华都市经历幸福、陪伴和分享，也经历极度愤怒与误解，相伴走过彼此短暂而漫长的人生。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据预报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人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大家好，我是赵亮。 您好，我是张帆。经过昨天的追剧，又来到了我们今天观影的时间。 今天我们说一个永远都拍不烂的题材啊，永远都有话可说的故事 啊， 就是那叫什么来着？又又又又是吧？又 双网上写的那个两个双哪一块的那个那字儿是吧 那念什么来着哈？又双若对好像是哈，就是 你这是记性 又来了这个一次一次的到来。今年有一位演员哈，就是开启了三顾茅庐的模式。 是什么意思？他请军师？ 不是啊，就是城门立雪。怎么说不对？ 到底要说什么？ 挤过家门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他一遍一遍的来啊，一遍一遍来， 是这意思。 来中国，我找不到一合适的带数目字的成语形容了。 拍了好多电影， 这就是未来的美国总统的竞选者。 呀，现在跟你上节目有危险。 我们说的就是巨石强森啊。 最近真是听说了，他说他要竞选那个下一届是吧？ 不是下一届， 哪一届？ 谁知道哪个？2024年，我也不知道哪届啊。2024年说是，他是人家这样说的啊， 2022世界杯下一届2022，2022再过两年，就是下一届和下下一届世界杯的中间对吧？ 你这蹭热点显得有一些 算得很清楚， 显得一点都不刻意啊。这个巨石强森，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施瓦辛格啊，有很多都可以做对比，对吧？首先呢，巨石强森， 施瓦辛格也曾经有过梦想。 就什么叫有过梦想？ 我指的是美国梦，不是那个总统梦。 就是说两个人都是专业的运动员出身，对吧？施瓦辛格是健美运动员，那么巨石强森呢，这个是我们知道是摔跤运动员啊。后来两个人又都从事了影视行业，同样是具有这个非常大的肌肉块头， 肌肉男， 又有着非常迷人或者是干炸的微笑。 哎，这对，这 是吧？ 还真有点儿。 哎，然后呢，这人形象，然后又有这个从政，施瓦辛格已经从政了，从政过，对吧？ 这个其实强森呢，他是有从政的这样的勇气和信心。 对，原话是这样说的啊，说100%会考虑参与美国总统2024年的竞选。但是就是很多人就是都有这呼声啊，确实他的这个个人形象啊，还有这个社会公益事业啊，这个电影的高产啊，是吧？这种口碑啊，各方面 包装不错， 还甚至超过当年的施瓦辛格。 对对对。 哎，那么我们怎么说他呢？就是因为三过家门啊，三到中国，今年是第三部巨石强森的电影要来了。 数一数，别着急， 前面两部啊， 那个玩游戏那个叫什么来着？ 勇敢者的游戏， 对， 铁甲丛林，还有一个狂暴巨兽。 哦，对对对，打怪兽那个。 对，不是打怪，他救他这个大猩猩。 他是打那个怪兽，救这个怪兽。 对，哎，这两部之后，那么本月20号啊，将会到来一部叫做《摩天营救》。哎，这又是巨石强森。 哦，这是新作品。 对， 嗯， 那么强森演的呢，是一位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就已经退役的这个。调查员啊，他是因为是之前有一个任务啊，他负了工伤了，然后呢，这个导致左腿截肢了啊，他就是只能是安着一个刀锋战士那个 残疾人， 对，假腿啊，然后呢，跟这个他的家人呢，就是偶然间吧，到了这个香港的一个新盖的一个摩天大楼，叫珍珠塔啊，结果呢，这个结构特别复杂的大楼突然是遭遇火灾。哎，然后这个强森演这人物呢，就而不但是要救出自己的家人，还得洗清自己的冤屈。他被人诬陷说他纵火，哎， 哦，有人说是他放的火， 对， 哦， 所以这个叫摩天营救，实际上就是在高楼大厦当中来施展这个救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除了高楼大厦，除了这个其他的你说到的什么什么残疾啊这个事情之外，听到别的东西，别的元素的时候，你肯定会想起来别的什么电影，特别是有名的那个、 哎， 那个谁啊，那个在风里营救的那个谁， 风里营救 叫飓风营救那个谁， 咱们这个 对吧， 这个， 听 得 特别像吧， 那是咱们一说营救啊，我就觉得这个戏码真的是特别熟悉，是吧？你就说这个营救类的电影，你就打是吧，营救，你就打营救电影，你在网上找，哗哗哗出了一片啊。今天我也是弄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 营救类的是吧， 营救类的， 营救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连姆尼森那些营救之外，那是一个系列，是吧？ 连姆尼森号称三连救 三 啊，首先飓风 他三救啊， 三救啊，哎，首先飓风本身就是三营救嘛，对吧？ 三部 就 是 三部， 三部。 然后呢，飓风营救、空中营救、通勤营救， 通勤营救是最新的一波， 对，又被称为三连救 啊，三救，他娘家三舅， 他这就是一个就号称叫营救大王了，是吧？ 这是一个营救的一个高手， 而且我们知道他从哪儿出来的呀？他从哪儿一举成名的呀？辛德勒名单是不是 救人？救人 是不是？这 是 最这个史上最有名的一次营救，是不是？哎，另外还有就是，从什么当中救人呢？我们也看过香港有很多这样电影啊，比如说这个就是救火消防员的故事，从大火当中营救，是吧？这个也有很多的这样的故事。 还有一个，那名字听起来像是大火当中营救，但是其实不是，怒火营救， 怒火 救 援， 怒火 救 援，那是谁？那是丹泽尔·华盛顿， 丹泽尔·华盛顿， 对 吧？对对对， 这救人这个题材是拍不完的， 拍不完， 就永远是在救， 一直是在救人。包括我跟你说，前一段最大的热点是什么？《侏罗纪世界》，《侏罗纪世界》这次是什么的故事？是营救恐龙的故事， 哦， 是不是？ 对对， 要把 咱们 要把恐龙 对从岛上营救出来， 得救出来。 而其实营救是一阴谋，后来他们把恐龙再次救出来，从那个古堡里救出来， 要从救人的假救恐龙这些人手里边真正把恐龙解救出来。 那再说一个，你说地上，我说天上的，营救或者说救援这种事情，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营救，到哪儿营救去了？ 火星，对对， 火星救援，那还是救人。 是， 为了救一个人，全地球在那儿忙活。 哎，你要说为了救一个人呢，更想起来《拯救大兵瑞恩》，是吧？ 真是， 对，是吧？咱们 还是营救， 无数次跟大伙儿， 而且那个是真正的叫什么？在战争当中去救一个很珍贵的生命， 没错啊。好，那今天我们就就着这个巨石强森再次到来的摩天营救来跟大伙聊一聊啊，您印象深刻的来说营救的电影。那首先我们就先来听一听啊，听什么呢？就是咱这样啊，我觉得咱们中国历史上有非常著名的营救的故事啊，非常非常著名，而且这个故事， 您一说我想起了赵云了， 哎，来了。 金兰，全胜金融园，中庸富含诗情你比桃源，一马单枪出重围，迎风锐气抵达 唐板波赵云， 哎呀妈， 就少主，哎， 从巨石强森说到赵子龙了， 这两个人风格还是 挺相近的，是吧？ 好啊，我们这画风还是转回来啊，来，我们来听一听《摩天营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咱们简短的听到他的一个首发的预告片。 Never miss it. After what happened that night, I just put my sword down. You know, I love you. You matter. Mr. Sawyer, after your security assessment,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building? The Pearl is the most advanced super tall structure in the world. But? No one really knows what would happen if things go wrong. Let it burn. Get back! You don't understand. My family's in there. Turn around! We gotta do this together. I'm scared. It's okay to be scared. In order to be brave, you gotta be a little scared. I need you to be brave right now, okay? Yeah.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来，赵云又来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保定电台，常山赵子龙嘛，是吧？ 啊，对对。 巨石强森也是那人吗？ 不是，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哎呦，这今天这是穿越的厉害啊！说的是营救的话题。 对， 为什么刚才老听这赵子龙？赵亮说了，这古今中外啊，赵子龙救人那是有一手， 对， 是吧？ 啊、这个长坂坡救幼主，而且这个。救的还不是自己亲戚是吧？也不是自己孩子， 这不能胡说啊！这真不是 啊！谁胡说了？ 不是开玩笑啊，就是说，这是忠肝义胆呐、啊， 对， 不能瞎说。 哎，是啊，这个，所以我们说这个营救的这个戏码啊，这是这电影人特别爱拍的啊。其实他你要往这个大的叫故事类型当中，可以归到哪一类呢？基本可以归到叫逃生类。你知道吧？ 哦，逃生类， 哎、嗯，其实我们这个中国电影也有非常多的非常经典的啊，这个营救的故事、 哎、 啊。 回乡下饺子在这儿补的特别好， 嗯， 他说中国的营救故事呢，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套路，你听听啊， 嗯， 法场上刽子手手起刀落的一刹那，一定会有个人喊出四个字：刀下留人。 到底这个刀落没落下来，咱们下回再说。 缓，哎呦，这坏了。今天我们刚这音乐配得好啊，这音乐特别像是刀下留人那背景啊，在周星驰电影当中你也看到过这一幕 啊， 是吧？啊， 对，对， 告了御状之后，哎，一箭先把那刀给射落了，刀下留人。 哎，这个糊涂旁观者说，影片里中国乡长的楼叫什么？他指的就是摩天营救。他说叫这个叫珍珠塔，确实啊，但是旁观者说为什么不叫玲珑塔是吧？那从一层数到十三层的，那多带劲的。 那也叫摩天吗？ 哎，他说如果说营救，我印象最深的是拯救大兵瑞恩和勇闯夺命岛。啊， 哎呦，刚才真是忘了，《勇闯夺命岛》也是个营救故事、 嗯、啊，我都有点忘了啊。这夺命岛是去救谁来着？我想不起来了啊。 夺命岛里边其实救的是整个旧金山的人 哦， 是吧？ 是这样啊、哦，对对对、嗯，其实就是说，这个你要从广义上来说吧，很多很多的故事都与这个，就是这个恐怖分子啊、 嗯、 坏分子啊、 嗯， 他都是用公众的利益来 绑架公众， 哎，来作为一个要挟啊。 但是咱们今天是不是收这个口？ 嗯， 咱不能说那么大范围，要不然所有电影都进来了。 对 对, 对， 咱们还是说啊， 就是这种非常典型的 对侠义的营救， 对营救 救人 啊、 嗯。 这个刚才张帆说了，从火星上救，这个是难度最高的，是吧？ 你首先你就是你得能上去啊， 上去那现在还没人上去呢 啊，是他那个电影里边，他那是整个小组都已经死亡了嘛，是吧？都已经牺牲了，然后就剩那个 有回来的人是在已经走了是吧？ 对啊， 哦、 然后就剩马特达蒙一个人，这个在火星上就居然就可以生活是吧？然后呢就展开这个营救的行动。但是我们说呢，这个故事其实它更多的标签是贴在了科幻 、 而且就是所谓叫硬科幻啊，就这些东西呢，至少从理论上来讲是有可能性的。那你要说硬科幻呢，我就想起来咱们也有一个就很不容易出来一个科幻电影啊，就是逆时营救。哎，从名字上就是非常典型的，它要靠近这种救援类的这个电影， 营救的行动。 逆时营救这个当年是被很多人吐槽啊 啊，对，别当年是去年的吧？ 啊，对，就是 大家记忆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 对，吐槽一年， 快想不起来了， 几乎吐槽一年哈。 成龙当监制的， 没错，对。然后呢，里边也有老戏骨保驾护航金世杰先生啊， 对， 这杨幂演的对手戏。那我们就听一段吧。这个里边，我觉得，前面这一段，他是、 我现在才知道你这良苦用心、 啊。 你为什么讲长山赵子龙？为什么从中国看？我们要讲中国电影的营救啊、 中国电影很多非常经典的营救， 所以我们弄了半天。这铺了半天的路啊，什么长山赵子龙啊，什么的，都是为杨幂的逆时营救来的。 好家伙，我们也不是为扶摇做宣传啊。 嗨，那不归我们管 啊，是啊，他爱扶摇直上，上哪儿上哪儿去。我们听听这个口碑不太好的逆时营救的这个片段，这洗不干净了、啊。 这是往后说啊，咱们就是过渡一下，咱们就说今天的营救电影。各位还想得起来什么营救的故事？ 哎， 没能拍成电影的，没拍成电影，您都可以说。 好，我们听一听逆时营救的片段。 组长，您有没有想过，如果咱们这个实验成功了，能把您传送回去？您最想回到什么时候？ 肯定是回到考大学之前。 为什么？ 千万别学物理学，要不然大脑只剩个鳏寡孤独。 我觉得不可能，就算把您送回去八遍，您也还是会选物理，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来您除了喜欢研究以外，您还喜欢干其他的吗？ 替我 是不是？ 不过还真是，夏天。你跟豆豆爸爸应该快3-4年了吧？有什么打算？也该再谈一谈恋爱了吧？ 我谈着呢呀，我跟我们家豆豆好着呢，正在逐步了解，加深感情。 你哟、哦。给豆豆的。 这个他最喜欢彩虹战士了， 多陪陪他。 妈妈，你还在办公室吗？ 怎么就你自己在家呀、陈阿姨呢？ 她出去买东西了，马上回来。 你想吃什么就跟陈阿姨说，妈妈答应你今天早点回家，然后陪你看漫画书。 看看，像你这样总是加班的人，吃葡萄比较好。还有，千万不要喝太多咖啡。 好，我听我的小豆包的。好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你别闹，豆豆。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啊，这就是来自电影《逆时营救》啊，这个豆豆啊，这个前面那一段就是被很多人看着特心疼啊，就是跟他妈妈正在聊天呢，还特关心自个儿妈啊，说你这老熬夜，不能老喝咖啡，要多吃水果啊。正在这个说这个日常生活，哎，这导演特别会拍啊。然后这孩子一下就被无辜的孩子被绑走了 啊。 然后当然了，这个电影有很多就是在细节上嘛，有一些 且不说这个从硬科幻的这个故事情节上是不是合理， 有欠缺是吧？ 嗯，在很多电影的细节呈现上也是确实缺乏一些就是功力啊，这是肯定的啊。包括这个霍建华的这个反派人物啊，显得过于脱离这种生活质感，就是特别的戏剧性太强了啊，让人感觉到有点失去这个人物本身的这个动机啊，这个都是大家对他的各种各样的吐槽。 你说的非常赞同，因为我没看过这个电影。 嗨，您这就赞同，你这简直跟很多影评人一个水平啊，不看就能评。 这个不是说所有的啊，在座的都没有，说营救，继续说营救的电影。 哎，那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一起说开去啊，说一说营救类型的电影。 你真是勾出我肚子的蛔虫了。 嗯， 下半时段我跟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看的营救的故事， 是吧？ 特别久远的记忆，但是特别经典。哦，我说那名字，你肯定都知道。 嗯， 我现在不说。 嗨， 我过一会儿告诉你啊，特别特别经典一部电影，我说了肯定很多人跟我有共同回忆。 嗯，这个营救啊，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故事类型能够永远的拍下去？有人说一种类型就是爱情，是吧？ 对，爱情题材， 爱情题材，这是 人类离不开嘛。 而且就是相同的故事模式，人们就是一遍一遍来看。 对， 换男女主角，换场景，换年代，换背景，它就是两人相爱，就是还有最经典的罗密欧朱丽叶的这种故事模式，人们永远看不腻。 撒狗血嘛。 再一个就是你， 不是我，你别理我，你别理我， 营救不回来了，救不回来了啊！ 还有就是营救题材， 因为就是人性的体现啊，就是人的渺小在自然面前，在极端环境下的面前的这种渺小，以及人性所体现的伟大，是一种特别大的这种张力。 对 啊，好，那我们上半段最后一段时间就听一听啊，周笔畅演唱的《岁月神偷》，这就是逆时营救的片段。 哦，对对，这首歌， 哎，他的主题歌啊。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回顾营救类型的电影，咱们一会儿见。 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虽然是一场 够够啊，累啊累啊累，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我语文不会唱吗？ 全班园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高温好几个晒的预警，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 啊！ 999一平米的全包园，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广告时段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咱们就一个主题，营救啊，营救类的电影，到底您还想起来什么？想起来哪部电影的名字？ 对， 刚才我们是从这个中国古代历史故事当中啊，先说的营救。然后 我们是从摩天营救开始说的 哦，真的 说到了中国古代营救故事。 我这现在已经完全沉浸在啊传统文化当中了。 你可拉倒吧啊！你是沉浸在你儿时的记忆当中了啊！你刚才上半段不是跟我们 对，我要讲三国故事是吧？不是 什么呀？你说你那阴影、 啊、 阴影故事， 阴影故事。哎，对，我说我小时候看过营救故事啊， 嗯， 应该第一部就是那部叫做。野鹅敢死队， 野鹅敢死队啊，完全没看过。 听过名字没有？ 什么年代？ 听过名字没有？ 什么年代？听过。 其实这部片子成片应该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 嗯， 在中国大陆，咱们内地上映啊，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啊。 所以我说小时候嘛，野鹅敢死队这个名字那个时候鼎鼎大名啊。你看那个时候，如果有今天这个互联网的话，你发现所有的只要说营救类电影。这个部电影啊，这个作品一定是在当中排头号的。 嗯， 野鹅敢死队当时就不说这个剧情怎么样了，因为他讲的就是，你知道有很多当时的那种设定，就是非洲某国、 嗯、 啊发生政变之后、 嗯， 将军囚禁了总统， 嗯， 然后欧洲有一商人，他想在那儿开矿， 嗯， 然后他怎么要做这个阴谋呢？他想雇一帮敢死队啊、 嗯， 把那总统救出来， 嗯， 然后不是为了正义啊，为了跟这将军谈筹码 啊， 知道吗？ 嗯， 然后这样不是就哎。就得利了吗？ 嗯， 后来他又把这敢死队出卖了。 嗯， 因为那个将军跟他有别的方式交易了。 嗯， 这敢死队就把这个总统啊，后来硬是要带回来，牺牲无数。 嗯， 这电影好在哪里？好在演员。 嗯， 你知道这几演员都是谁吗？ 谁呀、 啊？来，先跟你说说其中的这几位啊，老几位，理查德·伯顿。这个人名字没听过、 哦、 但是大家如果看过很早版本的一个埃及艳后、 哦、 跟伊丽莎白泰勒谈了好多年恋爱、 嗯、 两次结婚两次离婚的就是他 老演员 安东尼、 嗯、 里边演安东尼的就是他、 嗯、 再说一个你肯定知道了罗杰摩尔 嗯， 007啊 嗯 啊，这都是已经故去的人物了啊然后接下来再说一位理查德哈里斯 嗯， 理查德哈里斯是谁呢各位可能对年轻的时候作品都不了解了说说他后期就是在基本上快去世之前演过两部《哈利波特》里的邓布利多， 哦，这就是他呀！啊、哦，盛伟说了，《野鹅敢死队》，我记得当时穿着棉袄冒雨在露天电影院看的啊。 他说的这个 电影场啊， 对，露天电影是吧？ 嗯， 《野鹅敢死队》为什么说留下了这个童年阴影？那个敢死队到最后救人那一幕， 嗯、 确确实实是那个时候让人看的又想流泪又害怕。 嗯， 他说这个敢死队员们啊，把这个总统要带走的时候，就是因为被人出卖了嘛。这个最后他们弄了一架飞机要把这些人都带走 嗯 结果这个叛军也就是当地的这些军阀的这个部队啊手里都是弯刀啊 嗯 就是你看到非洲那个弯刀、 嗯、 全都一拥而上蚂蚁一样的在机场上就追他们要上这飞机 嗯 他们没有办法上这飞机了因为有人受伤了 嗯 然后受伤的这个人边跑边跟这飞机上说不要让他们抓住我 啊 打死我 啊 打死我 嗯、 这个人就活活的就被打死在机场，要不然的话，留用来的这些军队肯定就要活活的剐了他。 嗯， 这就是小时候看的营救类电影第一部，留下深刻印象。 那你要说这个，我又想起卢旺达饭店，其实也有点这个意思。 但 是 他卢旺达饭店呢，其实当中他展现的是一个真实事件， 对 对吧？ 它 是一个写实的一个东西。 嗯，说到这个营救电影啊，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说说啊。这个不怕暴露年龄啊！您这个从小到大 还真有不怕暴露年龄。Ranger 是怎么说的啊？ 啊， 人说从小听到大的广播，太爱你们了。 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俩是多少年了？几十年了是吧？这个节目， 人家指的是北京文艺广播 哦，真的 跟四点有戏没有多大关系。我们是一个新节目 啊，新节目新人。 哎，好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回顾营救类电影， 还是征集大家意见啊！ 哎， 因为我说的只不过是抛砖引玉， 嗯，《 野鹅敢死队》是我看到的第一部营救类。 哎， 各位，您印象深刻的营救类的电影，这种题材究竟还有什么？ 嗯，有哪一部超过了《逆时营救》？ 什么意思呀？ 对，您说说吧。 哎呦喂， 其实说到这儿，可以再听一个，就再介绍一个国产的营救电影啊。虽然特效做的确实比较差， 嗯、 但是，这个电影挺有意义的。 哪部？ 嗯，叫《极地营救》啊，这是哨兵莫文蔚还有这个少数民族的几位演员来一起主演的、 嗯、 啊、 嗯。 导演是张建亚，他这个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一个飞行员在新婚之前执行了这个最后的一个任务，然后飞机。 机就失事了。 嗯， 失事之后呢，这个特意从这个广州赶来的这个新娘医生，这是谁演的？就是莫文蔚演的。留在这个西藏来工作了啊。 嗯， 就是这个一年之后啊，为了救当地的这个县委书记的这个命啊，然后这个向丽呢，前往一个极地啊，就是遇到了狂风暴雨，还有泥石流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天灾啊，情况非常的复杂，然后这个环境也极其的险恶 劣， 哎，就展开了营救的故事啊。这里边莫文蔚就演这个医生，来，我们来听听极地营救的片段。 哎呀，西平，快！ 慢点， 慢点， 要轻点。 来这边来， 给。大喇叭，赶快上车，上车。 老爸，我来。哎，你要往哪走啊？ 原路返回啊。 原地返回啊，1700公里，颠也颠死了。 那你说往哪儿走？ 往上走。 什么？往北走？要翻昆仑大坝，要穿死人沟，那绝对不行！我告诉你， 只有走这条路。 你是想让我们跟你一块去死啊？我告诉你，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死！ 不管你走不走，我们必须走。 珊珊，不能这样吧？说走就走了，这个车怎么可以砸冰大板嘛？ 我们没选择，我们要救人。 救！ 辛苦了。 别说话。 把衣服兜里。有钥匙，请你把它交给柳书记，他知道里边有些要紧的东西。 你自己交给他。 我的病情我知道，这一次恐怕 你可以自己交给他。 好，张总，我们听到的是电影《极地营救》的片段啊。其实 我还是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这个名字。 对，我们国产电影当中，你要说营救的这太多了，因为很多的这个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从讲消防员故事的啊，杜琪峰拍过这个《十万火急》嘛， 对 吧？ 对， 刘青云、方中信等等演的啊， 就是那故事。 对，也有这个唐山大地震是吧？ 对， 在这个地震。 天灾面前， 对，来救人。当然这个我觉得啊，就是说他一方面是有这种现实性残酷性，但是也有人分析说为什么这个电影人就特别愿意拍营救类的电影啊。因为呢，就是首先是人呢，他总有这个一种未雨绸缪的这种不安全感， 有不安全感，有恐惧感。 对，那么你在银幕上说白了看到人家去在这个经历这种艰险的时候， 那就受罪的时候， 哎， 嗯， 实际上是对自己压力的一种释放，听起来有点不厚道， 对对对，但是理论啊，它确确实实是有 这 样 一 个心理过程， 是对，这是一个客观的这个 存在的 心理的压力的释放的过程， 是 吧？哎，所以说呢，这个 我看你，我有时候就是这种心理， 要有压力，还是看见我压力就是 释放 啊，是不是啊？好，那我们的最绕不过去一部电影啊，这位朋友也说了，这名字是不会拼啊，这叫蝶哥是吧？他说呢，飓风营救有三部，也都是营救类电影，这个真是特别经典啊。但我觉得还是第一部啊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哦，飓风营救是吧？啊，就是那个 三连救之一，三连救系列救啊之一的这个飓风营救， 嗯， 也是从这部开始，好像一系列类似的这种电影也都逐渐诞生了啊。 对， 那飓风营救我们从哪儿听呢？从这个影片开始听啊，这个连姆尼森呢，他演的是一个特工，退役的这么一个特工， 嗯， 啊，老特工， 嗯， 因为特工生活使他跟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产生了这种隔阂， 嗯， 然后呢， 嗯， 一看这一开始就觉得家庭不太和谐啊，尤其跟他爱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差啊，女儿过生日呢，他就是要去给女儿送个生日礼物，但是一看你人家那个新家庭人那个养父， 嗯， 那弄的排场是吧，人千匹马来是吧， 嗯， 你闺女可高兴了，自己弄一个 就是寒碜， 那还特寒碜，而且还是这早都过期了，这很小的时候人想当歌星是吧，要唱卡拉 OK 弄一个小玩具，哎呦那丢人就是特别好的营造出来了，就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这种， 他觉得最了解亲闺女的还是他爹。 哎，那我们先来听听这个片段啊。 哎，爸爸， 我说过 对不起，先生，成人 party 正在前面。 我是 Jimmy 的父亲。 对不起，他父亲是我老板， 亲生父亲。 没事，西里尔，我来。你好，布莱恩。 莱诺，我只想给 Jimmy 送件礼物。 我不想孩子被打搅，你就把礼物放那儿吧。 我想亲手交给他。 瞧你，还是这么不守规矩。 哦，得了，莱诺。 我跟你说过，别这么叫我。 请原谅，莱诺。 爸爸。 哦，亲爱的。你好，宝贝儿，生日快乐！ 我正在给你爸爸讲我们收礼物的规矩。 给， 礼物还是一起打开吧，不然躲不了吗？ 打开。 好。哦，酷！ 卡拉 OK 机。 哦，他不是想当歌星吗？ 那是12岁的时候，老黄历。 谢谢你，爸爸。 哦哦，我很高兴。 我还想当歌星，别告诉妈妈。 知道了，拿着，我来拍一张。 哦，我们请了专业摄影师。 笑一个，宝贝儿，你真漂亮。 哦天哪！哦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哦 ，George，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Stuart， 你真会哄人。 那是。嘿，布莱恩 ，Stuart， 已经长成个大姑娘了。 还没有呢， 一起吃午饭。 不，谢谢。 我只是过来祝她生日快乐。你多保重， 你也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刚才我们听到是这个飓风营救一开始的这个、 就是营救之前， 哎， 和平时期，但是危机四伏啊， 嗯， 是吧？他其实为什么一开始要有这么一段？这个每次营救的这个主人公哈、啊， 嗯， 他自己首先就是身陷绝境， 对、 啊，家庭已经如此的破裂了， 对，但是能够看到他对女儿的这种， 对他其实是在给后面做很深的铺垫， 对这个。戏剧的张力，电影的张力就在这里。 对 啊，啊，朋友们都有很多的发言啊。风华正喵说了，看过很多营救题材的电影，营救者不是能力强大，就是身手敏捷。但有一部印象深刻，就是《保持通话》啊。我们知道这个国外也有版本，对吧？ 对， 他说这部电影的营救者是古天乐，不是超级英雄，甚至可以说是生活当中的失败者。 嗯， 在营救的过程当中也充满了窘迫和各种无奈，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过程有搞笑也有感动，在众多大制作里也算一个特别的存在。 没记错的话， 反派是那个。 刘烨嘛， 刘烨，对对对对、 啊，然后女主人公是大 S 嘛， 对对对，刘烨弄个小白头发啊， 对对对， 白头大侠， 穿一个特别不合适的、那个大衣，是吧？紧， 这比较奇怪啊。这个 A 零一 V 图北京说，敢死队，野鹅敢死队，不记得， 不记得了， 以为跟你活动人不记得， 他记得的是什么呢？记得的是加里森敢死队， 哎，加里森啊，加里森敢死队应该也有很多营救的故事吧？ 加里森敢死队、 这个、我看的不多， 其实加里森敢死队是一个、就是。二战题材， 嗯， 它并不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这样的意义上的营救的行动。 DODO 说，成龙谢霆锋的新警察故事几来着？算营救吗？首先我跟您说，新警察故事就一个。 对，后面如果你要提后来在内地拍的话，它应该要加上一个年份， 对 吧？ 对对对， 啊，新警察故事就那一部， 啊， 那个我觉得算营救也，也当中有营救情节， 嗯， 就是只能是这样说。 斯文说，地心营救最喜欢看， 好多人都提到地心营救， 确实是啊。盛伟说呢，说十万火急，想到史泰龙跟他儿子一起拍了一部电影《隧道里救人》，这个、 逃出升天，我记得当初的翻译名字是这样的。如果你这样提这部片子的话，我们类比一下亚洲我们邻国的那部电影《隧道》，在两年之前确实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啊，造成了很大的话题。 那说史泰龙有一部啊，刚才张帆给我看，确实那个电影我非常喜欢，是跟伍迪·哈里森一起主演。 我怎么不记得伍迪·哈里森呢？我完全想不起 来。年轻，绝岭雄风嘛，是吧？ 绝岭雄风， 对， 绝岭雄风是。就是在雪上就有救人 吗？今天一说以为是熊出没，对吧？绝岭雄风 那是那个熊。 哎，但是那部电影非常非常好，就是在这个 高山救援， 哎，高山 雪山， 然后遇到这个雪崩啊，是吧？ 对， 这样的极端的情况、 啊、也有是吧？ 嗯，也有。嗯，好了，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这个